愿愿诸位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的正道的大纲有其实这个正道的题目是我们的罪与耶稣的水，我们的罪与耶稣的水。那这个正道的大纲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耶稣的水，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罪，第三部分我们就回到耶稣的水。好，第一部分，耶稣的水。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正道还有福音书经文已经跟水很有关系，对不对？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上帝是借着洗礼，就是水加上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国，也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拯救我们。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其实整个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都是充满了水。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在用水给人施洗的。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行他头一次的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在第三章，除了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才可以进上帝的国之外，我们在第三章也看到施洗约翰继续在用水施洗，耶稣的门徒也在给人施洗。那在第四章的开始，我们又看到耶稣的门徒在用水施洗。然后在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里面，今天的福音书经文第十四节，耶稣告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我们继续。在第五章，在一个水池旁边，耶稣又行了神迹，医治一位瘸腿的病人。在第六章，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水面上行走。然后在第七章，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最后我要提到一段很特别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在第五章我们读到，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所以我们这样就看到作者约翰很喜欢让读者知道水与耶稣基督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那么当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到二十六节告诉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关于他自己给的水，耶稣所讲的水是指什么呢？我们先再一次地看整个对话的背景，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对话的前几句话。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我们先读到这边。耶稣所讲的他要赐的活水是指什么呢？这活水会在人的里面成为泉源，也会涌到永生。如果看整个上下文，包括所有约翰所说的关于耶稣和水，我们可以蛮安全地说，这活水就是耶稣自己，或者耶稣的话，或者具体一点福音，或者福音的真理。在这整个耶稣与这妇人的相遇，耶稣也就赐给他这个活水。耶稣赐给他他自己，也赐给他他的话，他的福音，他的真理。我们如果看这整段经文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妇人相信耶稣，并且很多这个城市的人也是信了耶稣。耶稣所赐的活水真的在他们里面成为泉源，他们都得到永生。讲到这里，我一定要讨论一下这段经文的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听到这段经文，但是很可惜，大部分教会所用的基督徒所用的和合本圣经，把原文希腊文翻译的不太好。这段是23-24节，和合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这三段这段有三个翻译不太好的地方。第一个是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说父寻找，不是要，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其他的中文圣经译本，比如新译本还有新汉语译本，也都是这样翻译的，他们两个都翻译成寻找。好，那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和合本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原文没有说心灵，他只说灵。另外原文的 aletheia 虽然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翻译成诚实的，但是大部分特别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就是应该大部分其他的经文都是把这个 aletheia 翻成真理，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真理啊，那这边也是应该把它翻译成真理，而不是诚实。大部分其他的中文圣经译本也就是这样翻译成真理，不是诚实。那如果整段更好的翻译的话，如果听更好的翻译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它的第23-24节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真诚拜他的人要以灵以真理拜父，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上帝是灵， 敬拜的人必须以灵以真理拜他。我现在想要另外念这新汉语译本关于这段经文的注解，因为我认为至少在这部分这个新汉语译本的注解解释的蛮不错。这本的注解说，关于以灵以真理，灵在这里可以指着圣灵，上帝是灵，参二十四节，必须是在圣灵里的人才能进到上帝面前，而真理更可能是指主耶稣基督，参十四章六节。这新汉语译本不一定总是翻译的和解释的最好，但是至少在这里这个翻译和理解和解释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关于这灵与真理，这样把灵解释成圣灵的意思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只有被水和圣灵重生之人才能敬拜上帝，并且把真理解释成耶稣自己也是很适合的，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真理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关于上帝寻找这样拜他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所说的，他说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罪人，就像他在我们的今天经文里面，他是寻找拯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寻找他，寻见他，这样耶稣也就使他成为有办法以灵以真理拜他，拜上帝。如果现在做整段的整个总结的话，关于耶稣所赐的水，我们可以说这耶稣的活水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话、他的福音、他的真理。当耶稣把他自己、他的真理赐给人的时候，圣灵也就在工作。这圣灵使人相信耶稣和他的福音，意思是说圣灵使人重生，也赐给人永生。圣灵也就这样使人能够以灵以真理敬拜上帝。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就把他的活水赐给这位妇人，这妇人最后相信耶稣，他这样也就能够以灵以真理敬拜上帝。好，这是今天正道的第一部分，耶稣的水。我们现在要换到第二部分，我们的罪。那么这段圣经经文当然没有直接地提到你我的罪，但是他提到这妇人的罪，我们也能够在他的罪里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好，这一段至少提到这妇人的三个罪。首先我们在第十节可以看到他的罪，耶稣告诉妇人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的罪是什么呢？他在这时候开始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不知道上帝的恩赐，他也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的救赎主。那么关于这个罪，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可能可以说我们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赐，就是耶稣自己，我们的罪已经蒙了赦免，我们已经有永生，我们也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我们常常轻看上帝的恩赐，我们也常常没有把耶稣和他的真理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但是我们等一下要回到这个罪。我们现在要看妇人的第二个罪，我们现在要跳到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这妇人的第二个罪就是奸淫，她现在有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那她之前是否也犯了这个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至少她现在跟她有的男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不对的一个犯罪的关系。那么你有没有犯过这奸淫的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在这里很适合可以复习一下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如何解释第六条诫不可奸淫。在他的解释里面，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罪。路德解释这条诫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在生活上无论言语行为都要贞洁端正，夫妻彼此亲爱尊重。那路德这样总结圣经的律法，有可能是定到你的罪。好，我们继续。我今天要我们比较注意的是这妇人的另外一个罪，这是因为这个罪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犯了。这罪我们在第十三到十五节可以看到。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好，妇人的罪是什么呢？是这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这妇人的救主，耶稣也要赐给他，这是要赐给他一个涌到永生的活水。但是这妇人所注重的只是她身体喝水的需要和她经常来打水的麻烦，她优先的考虑是不对的。与耶稣会面，跟他沟通，并从他得到永恒的祝福，应该对这妇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他肉体很短暂的需要乃是他最注重的。那么这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的两千年之后的基督徒，我们没有机会像那妇人一样能够面对面与耶稣沟通，但是耶稣还是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有了耶稣的话，我们也就能够与耶稣会面，也能够从他的话语得到永恒的祝福。耶稣在圣经里跟我们沟通，我们也用祷告给他我们的回应，我们就这样很简单一样可以跟耶稣会面。但是我们常常太轻看这宝贵的会面。那么首先一定要说感谢主，今天早上你们都来到教会，为了好好的听上帝的道，也好好的一起来向上帝的祷告，这个是非常好，感谢主。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持续地做这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另外我们也应该有固定的放在首位的家庭灵修的时间，最好是丈夫，如果有家庭有信主的丈夫，由他来带全家，每一天好好的听学习上帝的话， 也一起祷告。我们当父母的也要好好地教导我们的儿女上帝的话。这教导主要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并不是其他人的责任，是我们父母要做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每天有我们自己个人的时间读上帝的话，也借着祷告回应上帝所 跟我们所说的话。那么也许你已经有这些很好的习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感谢主。但是有时候连有固定习惯的人，我们有时候还是没有好好地把这些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或者我们很容易不怎么专心来做这些。我们应该借着我们固定与上帝的话接触，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先求那些其他的东西，反而忽略或者轻看上帝的道。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要悔改，重新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好，这是今天正道的第二部分，我们的罪。希望你有看到你的罪。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耶稣的水，这是第三部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那妇人明明有罪，至少她有我刚才提到的三个罪。但是虽然是这样，耶稣还是寻找她。其实耶稣来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就这样做，他寻找拯救这位妇人。意思是说，耶稣就是把他的活水赐给这妇人喝。耶稣赐给他，他自己赐给他，他的福音，他的真理，也在此就赐给他圣灵，使他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那么我们跟那妇人一样是罪人，今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的罪。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罪人。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还是罪人，我们也还是需要耶稣常常寻找我们，也给我们寻见了，再一次地赦免我们的罪，继续不断地把他的活水赐给我们。感谢主，耶稣今天早上就是这么做，他已经给我们喝了。崇拜一开始他就赦免我们的罪，现在他也正在给我们喝他的活水，他正在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的真理，他的圣灵，也就是在赐给我们他自己。耶稣今天早上借着他的话语重新寻找寻见你。你将来在这个礼拜当中，当你每一次读他话语的时候，他也就是在给你喝他的活水，也在寻找寻见你。那么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接受，耶稣当然会寻找拯救赦免还没有信他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一样，耶稣这么做。但是我们有可能比较难接受，相信他也还是会继续寻找赦免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不应该继续当罪人。我们认为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期盼上帝还是会赦免我们。我们根本不应该表现得那么差。我们或许认为上帝已经做好他的部分，现在换我要努力，需要表现够好讨上帝的喜悦。 但是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不断地会发现我们还是达不到我们的目标，更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然后我们就想，上帝怎么会再一次地赦免我的罪呢？我又没有好好地做灵修，又没有好好地教导管教我的孩子，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又讲那个人的坏话，我又乱发脾气，我又没有耐心等等。那如果你是这样因为你的罪而烦恼的话，这是好的，是好的。感谢主，圣灵在你里面刺激你，让你继续看到你的罪，并因为你的罪而忧伤。但是你如果反而觉得啊，我又犯罪又跌倒，那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会赦免我，没有关系。那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的话，那才是太危险了。你真的要悔改，承认你这个冷漠不三不四的罪。但是你如果今天再一次地看到你的罪，觉得很糟糕，你明明知道你不配上帝的恩典，不配他的赦免，你如果很烦恼很担心的话，你可以放心，上帝就是不断地寻找他不断地跌倒的儿女。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根本不配上帝的恩典，不配他的赦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天父乐意持续地寻找我们，并且他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寻见了，他再一次地给我们耶稣的活水来喝。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的约翰一书，他写给已经是基督徒的人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他继续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但是上帝也还是会赦免基督徒的罪。几节后，约翰继续对弟兄姐妹们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对，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犯罪，我们也不想要犯罪。但是约翰的下一句就是这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知道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耶稣还是继续当我们基督徒的挽回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中保，因此上帝还是赦免基督徒的罪，包括我们太轻看上帝的道，还有包括我们一直没有耐心，也一直讲别人的坏话，还有一切其他的罪。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很清楚他的门徒会继续当罪人，因此耶稣在主导文叫他的门徒，也叫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需要这样常常求天父，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继续当罪人，但是天父也还是会继续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这赦免，这福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活水。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完全是靠这活水。 耶稣也很乐意地持续地给我们这水来喝，就像他2000年前给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喝的一样，耶稣今天再一次地把这活水赐给我们喝。这活水也会不断地在你里面运行，坚固你。这活水也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其实你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了，但是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只是凭着信心抓住这活水所赐的永生。到了那天，就是你肉体进入天堂的时候，你那时候不会只有凭着信心过你的日子，你那时候会凭着眼见，就像那妇人一样，你会面对面与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